有本不 你真狠。 Thank you. 家吾皇万岁， 请家上殿有何吩咐？ 今有无上私事进京，监控贪腐，停止定恶毒， 天塌福寺斩首行下，引之下地 平治。小威的拿到法场，将他父子绑上来。 奥运进京万岁，民 亲家带领四十名校尉朝朝无辜编制下的 领旨。校尉们，朝朝无辜去旨。何罪？本章钦差不免报与二老爷知道，就是马上个鸦片。 仇家将别当，回来不说能有何妨，家将 Yeah. 再请听《长亭会》。 Yeah.

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梅兰芳灌制的京剧《太真外传》的唱片，请听《刺汤》。 Thank you.